让别人知道了，那我仿佛就完蛋了。办得到我就帮你，办不到我就另外找别的主人。宝葫芦葫芦宝，葫芦浑身都是宝，金鱼鲤鱼黄花鱼，愿望成真真奇妙。我变我变我变变变， 这是他头一次在录音棚里听见外边的导演喊停，再加上刚开始自己找不到影片需要的夸张感觉，连配了三遍才。 杀你个片甲不留！ 哎，主人，这是在玩什么呢？ 你死定啦！ 别着， 黄宝，你怎么了？ 看来挺好吃的。 加油啊！ 还不是你自己说要吃的吗？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，如果你在电视上见到陈佩斯拍的广告了，要么就是他的拍摄没钱。陈佩斯也因此开玩笑说自己的命好，有贵人相助。分享了这个秘密之后呢，咱们再来听一段陈佩斯的精彩配音，稍后咱们再接着聊。 主人怎么样？ 都是你，你还连刘老师都不相信我了、 这不都是你的愿望吗？ 怎么是我？我 平均吧，主人，我很厉害吧？哎，再难一点的动作我都行，来追我呀！哎 你给我回来！ 主人别怕，救火队来了，我来救你。

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